烟无辜的自言自语，长叹气，忽然间问他失声久不吭，有一时袭人射月萍乡劝他不过，点点头儿就哼了一声，他想着磨坊中除却了晴雯女，别的人是玉磬儿碰着瓦儿明，是公子一腔郁闷冲方去，低头儿暗离了一泓小院，信步儿走出了角门而外，瞧见官老妹儿问了一声，宝玉说你可知晴雯她在何处住，那婆子说你就从此处往南行，迟公子并不回言，扬长就走，见个小院儿，房门上挂的本是布帘，宝玉前身大屋进，迎面儿香炉紧靠着后窗棂，瓷壶儿放在了炉台儿上啊，桃儿摆着就在碗架儿中，内间儿有灯儿藏在了琴桌儿下，铜镜儿梳头匣儿还有酒盏中，小炕儿带病的家人歇雨体，大概着他那半新不旧的被红绫，面盲儿桃花初放红似火，他那乌云儿这不为官横暂时发乱皮，小枕儿轻轻斜倚在弯腰儿后，绣鞋儿一双紧靠着炕梁儿扔，柔气儿隐隐的一声把脖项儿躲，他那病伤儿这不辗转轻叹说不见儿疼，梦听得颤巍巍的声音叫声嫂嫂，你把那壶内的茶儿递给我半盅啊，我这心里头似个火红啊。吃茶吧妹妹呀，我是愚兄， 这晴雯一听声音 是宝玉，喝的他半晌发呆，哼了一声 说二爷呀你从何处来，还不还，倘若是 太文治可了不成。宝玉说，我卫青一死，何足惜啊要贪生，泉下何免再相逢，自从你前遭离了那一鸿院，两日来呀我的茶饭不思饮一成， 我本当早些前来把卿看望，被袭人是紧紧的香兰那不放心，这晴雯啊眼瞧着宝玉他的悲声儿咽咽，低头儿他已全无泪飘零， 欠身行手拉宝玉一旁坐，我和你情意相投啊四妹兄， 直说是咱们终须有日随了心愿不成梦， 半途之中有变更，哪个老婆好好伤心要把我害，细想来其中一定是有人宠，早知道不买的冤屈我们今日有啊，

you 旁风